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阿来的中篇小说《蘑菇圈》。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巴金的散文《海上的日出》。 昨天我们欣赏了《蘑菇圈》的第一部分。藏族女子思炯经历很特殊，一次远行之后，她怀孕回来，生下儿子胆巴，却从来不提儿子的父亲是谁。他发现了一个蘑菇圈，利用这里的蘑菇，他养活了儿子，帮助了乡亲，但是也不告诉别人这个蘑菇圈到底在哪里。下面我们继续欣赏《蘑菇圈》。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媳妇扶着阿妈思炯坐到小炕桌前，从陶罐中盛了汤，双手奉上。阿妈思炯哭了，她咧着的嘴却没有出声，滚烫的泪水哗哗流淌。媳妇也红了眼圈说，丹巴告诉过我，阿妈吃过的苦，阿妈受过的委屈。阿妈思炯又笑了，我不是难过，我是幸福。离开干部学校那一天，我就没有指望过还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胆巴告诉我，保圣寺恢复那一年，法海舅舅带胆巴去寺院做小和尚，是你连夜走了几十里路把他抢回来的。哦，那个往生的死鬼。媳妇小心翼翼挑拣着词汇，你不好的，不顺利的命运都是……哦，不，胆巴的法海舅舅，他自己就算不得一个真和尚，一个熬茶和尚算什么真和尚？一个有过女人的和尚算什么真和尚？我儿倒能做一个真和尚，但我舍不得他。不说往生的人了，我喜欢你们像现在这样。昨夜，你们俩一起睡在这老房子里，我喜欢的坐在院子里一夜没睡。你希望你们已经种下一个好命的新生命了。阿妈思炯还指了指窗口上那一方青山说，等有了孙子，我的蘑菇圈换来的钱才能派上用场。回城的路上，新婚夫妇回味阿妈思炯那些话，鹅玛倚在胆巴肩上又哭了一场。他说，我因为什么样的福气得了这么一个善心的妈妈。 第二年蘑菇季到来前，阿妈思炯得了一个孙女，她长得像胆巴，大眼睛，高鼻子，紧凑的身板。阿妈思炯让胆巴带着她到银行专开了一个存折，上面写了孩子的名字。一个蘑菇季下来，她居然往里面存了20000块钱。又过些年，松茸的价格涨涨跌跌，但到她上小学的时候，存折里已经有了10万块钱。那时前工作组长刘元轩已经退休多年了，丹雅也结过2次婚了。后一次离婚时，她索性办了停职留薪的手续，用从后一任做木材商人丈夫那里分得的钱做本，自己做起了蘑菇商人。 蘑菇生意并不像早年一手钱一手货收进来卖出去那么简单，这个时候的蘑菇生意已经公司化了，那些互为竞争对手的公司小小合作一下，就能把一人游商的发财梦给破了。丹雅也遭受了这样的命运，那笔离婚得来的钱随着收上来却出不了手的松茸一起消失了。据说在一家贸易公司的门口，看着腐烂的松茸变成臭烘烘的黑色粘液从车厢缝隙里渗出来，丹雅在那里吐了个天昏地暗，他胃里的食物和胃酸还有眼泪以及对过往过错的种种悔恨。从此以后他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即便是他终于取得生意上的成功时，依然没有变回从前那个丹雅。据说他在父母家里躺了好几天，第五天丹雅起了床宣布说，我要从零开始。退休后无职无权的刘元轩问他，从零开始你这个零在什么地方？丹雅承认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零在什么地方，但他说，你提携过的胆巴都当副县长了，你得让他帮帮我。刘元轩说，你要找谁帮忙我管不着，唯独不能找他。丹雅冷笑，当年胆巴追我你也说这话，不然我现在是副县长夫人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太阳光斜斜地从东窗上照进来，落在沙发前的地板上。刘元轩受了刺激，脸孔涨得通红，从沙发上站起来，然后就摇摇晃晃地倒下了。他倒在了那方阳光里，张大的眼睛里光芒渐渐涣散。他听见丹雅在打电话叫救护车，他一直在说用不着了，用不着了，但丹雅没有听见他这些话。只见到一些无意义的白沫从他嘴角溢出来，直到听见了救护车声，丹雅才俯身下来，听见从那些越积越多的光沫中冒出来的微弱的声音。丹雅听到了他父亲最后的那句话，胆巴是你的哥哥，你的亲哥哥。急救中心的医生冲进屋内，摸摸前工作组长刘元轩的颈子，听听他的心脏，再用小手电筒照照他的瞳孔，然后记下了他的死亡时间。丹雅跌坐在沙发上欲哭无泪，看着早晨的阳光离开了地面照到墙边的矮柜上，看到父亲没有了生命的躯体躺在了担架上蒙上了白布，离开了这个居住了十多年的单元房，上了救护车往医院的停尸间去了。在殡仪馆的送别仪式上，县里领导都来了，胆巴也在其中。这时他已经是常务副县长了，他走到丹雅面前，也像别的领导一样要跟他握手，但是丹雅一下就靠在他的肩头上哭了起来。这时还有刻薄的嘴巴悄悄议论，要是当年就嫁给胆巴，他今天就不会这么伤心了。此情此景，胆巴有些尴尬说，刘叔叔走了我也很心伤。胆巴对他说，爸爸最后留了一句话，他当年不让你追我，因为他也是你的爸爸。晚上胆巴眼前浮现出身躺在棺材里穿了西服涂了口红的那张灰白色的脸，心里有种空洞的悲哀，那是一个颇为抽象与空洞的父亲的概念引发的悲哀。额玛说，好了，我知道刘叔叔对你好，但人都是要走的。胆巴犹豫了半天，还是把丹雅的话告诉了额玛。额玛说，这不会是真的。额玛又说，这事情也可能是真的。我怎么可能知道他的话是真的？回去问阿玛斯九，这种事我怎么出得了口？那也得问清楚了，这么多年不清楚不也过来了。额玛很老道地说，不是死去的人的问题，是活着的人的问题。活人的问题？是啊，就是你去追求过的丹雅，如果阿玛斯炯说不是，那你就躲着他远远的，不必再去理他。如果是，那就是另一回事，他再不争气也是你妹妹啊。 蘑菇季到来了，阿玛斯炯捎了信来， 叫两口子带着孙女儿去看他。如今一天天老去的阿妈思炯不怎么肯出门了，于是两口子便在一个星期天带了女儿去看乡下奶奶。路上，鹅玛对胆巴说，我们把孩子奶奶接进城里来住吧。胆巴心思不在这上头，说你自己对他说吧。鸡村离县城不远不近，50多公里，过去路不好就显得离县城远，现在漂亮的柏油路面中间画着区隔来往车辆的飘逸的黄线，靠着河岸的一边还建起金属护栏，疯狂了10多年的林木盗伐也似乎真的被遏制住了。峡谷中水碧山青，胆巴两口子因为阿妈思炯的蘑菇圈不必存钱为女儿准备学费，率先买了10多万的富康车，办私事时都不用公车，这在群众中为这位副县长加分不少。别人乡下母亲都是一个负担，他们的乡下母亲却每年为他们攒几万块钱。鹅玛便常常赞叹，胆巴，你怎么有这么好一个妈妈？胆巴叹息，我的苦命的妈妈。有时鹅玛便摇晃着阿妈思炯的肩头，阿妈思炯，胆巴是什么命，有你这么好个妈妈？阿妈思炯叹息之余又眉开眼笑，啊，可能我上辈子也欠了他的落着，这辈子来还。胆巴说，阿妈思炯，以前你只说你欠了往生的舅舅的落着。孙女问，什么是落着？阿妈思炯说，落着是前世没还清的债，我欠你死鬼舅爷的是坏落着，欠你爸爸的是好落着。胆巴说，要真是如此的话，这辈子我又欠下阿妈思炯的落着了，那你下辈子还当我儿子吧。胆巴一句话涌到嘴边，突然意识不对又咽回去，不想这句话倒被阿妈思炯说了出来，下辈子我得给你个父亲。胆巴便说，刘元轩死了。谁？当年的刘组长。阿妈思炯又挺直了腰背，沉默了一会儿说，胆巴，这个人就是你父亲。胆巴说，临死前他自己也告诉丹雅了。胆巴以为阿妈思炯又会说落着，会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宿命和债务，但阿妈思炯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这下我不用再因为世上另一个人而不自在了。这句话出来，鹅玛的眼睛就湿了。胆巴不敢直看阿妈思炯的眼睛，他看到的是比村子里其他人家整洁的屋子，火塘边擦得锃亮的铜壶，壁橱上整齐排列的瓷器，电视机的屏幕也擦得干干净净。看着看着，胆巴的眼睛也湿了，他第一次以一个男人的视角去想这个女人，他怎样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干部身份，他怎样遇到了一个本该保护他却需要他去保护的兄长，他怎样独自把一个儿子拉扯成人，他怎样知道儿子的父亲就在身边而隐忍不发。现在这个人死了，他也只说，这下我不用再因为世上另一个人的存在而不自在了。马鹅把头靠在阿妈思炯的肩头上，阿妈思炯，去城里跟我们在一起吧。 阿妈思炯挺直了的腰背松了下来，他说，也许吧，也许吧，可是我怎么离得开这座房子，还有山上的蘑菇圈？这句话是个引子，为了引出后面要说的一大段话。他说，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生命是从生下的那一天就开始的，可我的生命是从重新回到鸡村的那一天开始的。他说，我回来的那一天是个好天气，风吹动着刚刚出土不久的青翠的麦苗，村里人那时还是合作社的社员，他们正在地里除草，他们都直起腰来看穿着干部衣服的思炯穿过被风一波波浮动的麦田走过村里。他说，我在他们的注视下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让自己哭出来，不让自己倒下去。 知道吗？在工作队里，在干部学校，我学过多少比天还大的道理呀！但是那些道理都帮不了我，那些道理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法海和尚每天都听见我在山里叫他，他就是忍心不出来。那里我头一回想起那个字眼，落卓宿寨。我回到家里，一头倒在床上睡过去了，是胆巴让我醒来的。他动了，肚子里那个小家伙动了，那是胆巴头一次动弹。说到这里，阿玛斯炯对已经40多岁的儿子伸出手，过来儿子，过来。丹巴挪动到阿玛斯炯身边，阿玛斯炯伸手揽住他的脑袋，抱在自己怀中。那时我就知道，我就是把法海和尚找下山带回村里，也不能回到干部学校了。我知道如果我不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那也不能继续穿着好看的干部服了。我在干部学校的皮箱里还有一套崭新的干部服，一次都没穿过呢。年已40多岁的胆巴鼻子发酸，在阿玛斯炯怀中说出了该在他童年少年时代的艰难时刻就说出的话：我爱你，阿玛。你有没有觉得我也是一个落卓，一个宿寨吧？ 好，朋友们，阿来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蘑菇圈》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在命运的主宰下，阿玛斯炯的儿子的父亲的身份被揭开了。在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下，斯炯的蘑菇圈的秘密也被人知道了。斯炯守护了数十年的秘密不再是秘密了，这给已经老去的斯炯很大的冲击力。但是好在他还拥有数十年来用亲情友爱构筑起来的精神世界，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人心的信任最终帮助他实现了救赎。频度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巴金的散文《海上的日出》。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的，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层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